国防部长严德发今天到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报告业务。严德发证实，中共解放军过去执行的远海长航，今年6月20号之后暂停，至今已经三个半月。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陈宝瑜坦言，解放军这样的情况的确比较特殊，目前推测原因，第一可能是天后，第二对方完成阶段训练正在检讨。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询问，依据美国报告，共军今年在东南战区的战机数量由过去的130架增加到400架，也扩建位于在福建省霞浦的水门机场。水门机场距离台湾航程只有10分钟，国防部到底知不知道？陈宝瑜回答，国军严密监控250、500、600海里范围内的共军动态。另外，空军参谋长刘任远指出，第一架 F-16V 战机试飞验证已经达到符合战斗要求，目前正在地面检测，试飞时有些修正，预计半年内可以完成。F-16AB 战机升级为最新型的 F-16V 战机，空军司令部去年开始执行，全案投入1296亿经费，要把空军现有的142架 F-16AB 战机提升到 F-16V， 不仅能够更快速、更准确、更远距执行扫描任务，还能够跟响尾蛇飞弹相似的头盔提示系统，赋予驾驶发现射击能力。另外，美国国防部在今天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内容指出，中国的国防预算已经是台湾的15倍。国防部长严德发今天表示，我国跟中国是不同体制国家，我国是自由民主开放国家，双方不做军备竞赛。依据防卫固守最高军事战略指导原则，国防预算会用在防卫固守和不对称战力，量少执精，战力强，足以防卫台澎金马主权。狮子山共和国杂货轮银海轮昨天船身倾斜，九名外籍船员弃船，由澎湖海巡队以及直升机安全救回。银海轮今天传出在七美西南30海里处沉没，船上15吨重油以及15吨轻油随船沉入大海。澎湖县环保局立刻启动海洋污染应变机制，请海巡就地监管，目前还没有发现油污外泄情形。不过因为当地水深60到70米，恐怕没有办法进行抽油作业。由于澎湖多次发生海难意外，外界质疑为什么不建立标准处理流程，先救人后抽油。高雄航港局马公航务中心表示，银海轮高雄级船东已经抵达澎湖，并且雇请两艘1万匹马力拖船救援，因为没有放弃抢救货轮，所以当时没有启动相关紧急应变机制。长荣航空今天上午9点从桃园国际机场出发前往印尼雅加达的 BR-237 班机，起飞大约20分钟，一名东南亚籍乘客突然休克，经由同机乘客 CPR 急救，没有恢复心跳，飞机转降高雄小港机场立即送医。高雄市立小港医院在11点20分收治这名53岁的印尼籍男性病患，抢救依然回天乏术。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5点，来到10863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90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172点，成为2409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1点，成为2704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4点，成为3266点。南韩今天是中央选举日，上海跟深圳股市11长假暂停交易。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667对一美元，台币升值0.1分，成交金额3亿9100万美元。日元以113.72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584美元。今年第25号台风康瑞强度今天减弱为中度台风，气象局预报员林定仪今天说，由于康瑞台风经过海水温度比较低的区域，因此强度减弱，加上路径略往东偏，因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再降低。林定仪说，康瑞台风明天接近台湾的时候仍然会维持中台等级，尽管不会直接影响台湾，但明天一直到5号上半天，北部东北部将会出现大雨或豪雨，提醒民众要留意。今天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路上强风特报，东北风影响，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以及临近海域容易吹起8到10级的强阵风，沿海的风浪会比较大。北部地区今天24到27度，中部跟东部地区26到30度，南部以及澎湖地区都是27到29度。以上新闻由彭。 当科技邂逅了艺术 ，LG Signature 于是诞生。

两点十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四点。今天的你吃饱了吗？睡饱了吗？午休起床了吗？午餐吃过了吗？欢迎你加入飞碟联播网。 Wake up all the teachers, time to teach a new way. Maybe then they'll listen to what you have to say. Cause they're the ones who's coming up and the world is in their hands. When you teach the children, teach them the very best you can. Oh yeah. The world won't get no better if we just who suffer and who catch all and the hell. They don't have so very long before their judgment day. So won't you make them happy before they pass away? Oh yeah. Just for the breath of life, I thank my maker. My mom say I come from hustlers and shakers. My mind built it on skyscrapers and acres. He said, take us back to where we belong. I try to write a song as sweet as the songs. Though I'm the type to bear arms and wear my heart on my sleeve. Even when I fell in God, I believe. Read the days and weave through the maze. And the seasons so amazing. Feed them and raise them. Seasons are aging. Earthquakes, wars and rumors. I want us to get by, but we more than consumers. We more than shooters.Created in this image so God lived through us. And even in this generation living through computers, only love, love, love can be fooled us. Oh, wake up everybody, no more sleeping in bed. Oh, wake up everybody, yeah. Cause I need a little help, I can't do it alone. Oh, I need a little help now.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I need a little help, yeah Wake up everybody， 这首歌曲来自于 John Legend， 玛丽艾格，两点十四分。今天呢，还是介绍一下我们两个小时要做些什么事情。第一个小时呢，会是我们的 唤醒时间吗？ 对，然后会以就是西洋歌曲比较为主。第二个小时，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团体，两人组合，两位帅哥， 来自于高雄。 对啊，他们昨天才来到台北，然后今天就两天，所以 旋风式访。 对，旋风是方 北 北。然后今天会来到，等一下呢，三点钟过后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蛮有趣的两个孩子。 寂寞不小心会燎成野火，赶快学会日子该怎么过，如果单纯的心比较快乐，那就捂住耳朵大声唱歌。放了试着再爱一次，做不可能的事，转个弯还能加速奔驰。 Wake up， 爱要在清醒时候每天默念三次。 Wake up， 爱要在拒绝时候勇敢说出 It doesn't matter， 爱要在最美时候记住自己样子。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醒来对你来说会非常的困难吗？因为最近可能天气开始比较凉了，你就觉得哦更想睡觉。但因为我觉得天气太舒服了，反而会让我就是很想醒来。但如果有时候不小心醒来，然后想说哎怎么这时候醒了，然后你看一下那个时间，发现是凌晨五点半，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好心情就会瞬间不见。

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十二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 Hush。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下午的2:27，我有个新闻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昨天卡蒂亚传给我的。 嗯， 我一看到以后觉得应该需要在节目上面说说。 嗯， 标题是这个样子的。后片女跳河20分钟还扶着。警察松了口气说脂肪救了他。江苏省江宁区秦淮河大桥近日有一名年轻女子跳河，警方赶到现场时已经过了20分钟，众人认为不可能生还的时候，发现河面上有人影漂浮，赶紧跳下水将人拉上岸，送医治疗后并无大碍。警方研判女子疑似脂肪较多，容易漂浮在水面上， 骗人， 救了自己一命， 骗人。 这位女子呢，在醒来后不断地向警察道谢，她说是因为和家里闹了矛盾，才会一气之下做出这种傻事，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相当后悔，以后不会再去跳河。 夫人传这新闻给你的背后动机是？ 应该只是想要跟我分享这一则新闻吧。难道一直我变胖吗？ 我昨天呢，前天也看到一个新闻，原本想传给你。 什么？ 就是 你昨天下午跟我讲那个、哦、 不是昨天那个很可怕， 你昨天下午那个跟我讲那个也可以讲一下， 那个蛮可怕的。但另外一个是我看到，就是警察就是进摩铁抓人 哦， 九女十九男大开性爱派对。然后我看那个新闻呢，就是感觉那个 在台湾吗？ 在台湾。然后那个平台、因为我没有仔细去搜寻相关的，就是那个新闻快讯讲的大概、就是主办人感觉是在 PTT 平台上征求的、我一看心里一惊，想说会不会待会各个上警车的画面里面会有个巨大的身影， 没有办法， 是我熟悉的人。 你说哈校园啊？ 你 什么巨大的身影？ 很高很修长的身影。 你说曾文鼎啊？ 或是小手尖峰特别来台？然后里面有把他讲的就是很比较细，比如说、找到之后是怎么拉到那个 LINE 群组里面的啊、主办人他办一场这样活动他大概可以赚多少钱啊、 他们还有收费赚钱的、 好像就是因为有收费所以被抓、就是关于那个金钱交易的问题、然后你在里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你可能付钱进去，你付的门票钱很便宜，你就是一名观察员 哦。 对，就是各 观察员，我愿意的呀。 观察员也是要付钱的， 我这一点小钱 我 出得起。 我就是怕你常常会有这样的心态。I bet you didn't even know that I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Cigala 跟凯莉米诺阿姨的 What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什么呢？等人找我把我拉进 LINE 群啊。 What an amazing time, what a family. How did the years go by? Now it's only me. Like a 得出你眼中呵都出来的温柔，让慢不能太快，慢要冲动，手勾着头拖太久，放开是你两只手，全世界的尽头，尽力的假动作，快跟我热吻罢了，微信去转播，想问你你在等什么，不爱我你要做什么，你只要多犹豫一分钟，一定就把我错过，告诉我你在等什么，要结果就别说如果，你只要忠于自己的爱上我，不用想太多，倒数比心跳还快像敲钟，时间拉警报谁能够从中无动于衷，寂寞追逐着你我快挣脱，你手中无形的枷锁，收获最痛快的自由，全世界的尽头，尽力的假动作，快跟我热吻罢了，微信去转播， 用想太多啦，你在等什么，来自汪东城。 Yeah.

看睡眠，甚至呼吸，催眠我不定期的有哭有笑，无法控制。明明早就说过不在意，那是过敏，不是还爱你。那是划分着，不是依然想念着，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小毛病，过了这个春天就会自然痊愈的。怎么过敏让我想起你，怎么划分着，总是规律提醒着，从你开始接近到离去的小剧情，过了这个春天我还能不能忘记你。为什么我眼泪流不停，为什么我眼眶红得要谁，我的喉咙又痛又痒，欲言又止。明明窗外终于不下雨，坏掉的爱情变成颗粒侵入我的睡眠，甚至呼吸，催眠我不定期的又哭又笑，控制。明明早就说过不在意，那是过敏，不是还爱你。那是划分着，不是依然想念着，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小毛病，过了这个春天就会自然痊愈的。怎么过敏让我想起你，怎么划分着，总是规律提醒着，从你开始接近到离去的小剧情，过了这个春天我还能不能忘记你。 2:54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许茹芸的新专辑。刚刚这首新歌叫做《花粉症》。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呢，要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好久不见冰冰姐《甘甜女人心》。在下个小时呢，会为你送上两位小鲜肉来着 STF 舒天福。迫不及待想要访问他们。我知道他们的团名由来之后，对他们的敬意就是有加200分。所以 都要请他们直接自己解释就对了。 Yes， 下小时见哦，大家。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有鉴于不少乘客经常滥用爱心服务，台湾高铁今天宣布，单独旅行年长旅客或者是行动不便旅客，高铁可以提供乘车导引，协助旅客进出站，并且新增规定，旅客最迟在发车前一个小时，透过车站旅客服务台或者是打电话给高铁客服专线预约申请。另外，站务员不代班行李，如果旅客行李较多，请事先宅配或者是协调亲友协助运送。台湾高铁指出，非高龄民众搭乘高铁带了好几件行李，把高铁站务员当扛货工人，还有民众带着轮椅长者一同搭车，自己站在一旁却要求高铁站务员推轮椅。考量第一线服务人员资源有效利用，高铁公司决定明定爱心服务规定。前立委郭荣宗今天前往台北地检署按铃申告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涉嫌违反选罢法。郭荣宗质疑吴敦义公然搜银压通，四处劝退没有获得党提名的参选人，或者是违纪参选者要进而不选，违反选罢法相关规定，他要求吴敦义出面道歉。郭荣宗说，吴敦义几天前到台东辅选，台东县长参选人饶庆龄，而且对违纪参选的邝丽珍要求进而不选，正式退出选举。吴敦义用什么样的条件说服让邝丽珍退选，背后必定有条件交换，要请检察官调查清楚。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今天审查107年度养猪产业振兴发展计划预算，虽然在野党立委主张冻结三成，但是民进党籍的赵伟苏振清强调，事关防疫，列减575万之后通过。这项预算编列5亿8575万，时代力量立委高露引用提案冻结三成，但是苏振清指出，中国大陆爆发非洲猪瘟疫情，这个计划的预算不能删，但是高露引用认为预算不能删不合理，苏振清最后删除减列575万。中国知名艺人范冰冰涉嫌逃税审影123天，行政裁罚结果今天公布，范冰冰被追缴并且处罚近新台币40亿。范冰冰今天在社群媒体微博上贴出致歉信，表示深感羞愧内疚，对于处罚内容完全接受，也会依法缴交罚金。范冰冰表示，没有党跟国家的好政策，没有人民群众的爱护，就没有范冰冰，她辜负国家、社会跟影迷，请大家原谅。中共政法委则是在微信发文表示，这绝对不只是针对范冰冰一个人，而是针对背后的乱象。文章还强调，为富不仁或许能够暗地猖獗一时，但见光必死。范冰冰受罚的意义不单是在警示教育，而是吹响依法整治行业乱象的号角，期待从范冰冰的案件开始，能带来娱乐圈守规矩立德性的一派天正风清。中国最大串流音乐平台腾讯音乐今天在美国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IPO， 以募资至少10亿美元，大约台币307亿，渴望成为科技公司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隶属中国科技巨擘腾讯集团旗下的腾讯音乐没有透露定价细节，但是媒体报道估值可能达到250亿美元，大约台币7000多亿，或者是更高。根据递交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的 IPO 申请文件，腾讯音乐有8亿活跃用户，2018年前六个月营收达到13亿美元。腾讯音乐的中国平台包括 QQ 音乐， QQ 音乐是一家类似串流音乐服务 Spotify 的新创公司，已经向美国华纳音乐等公司取得授权串流播放音乐。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59点，来到2411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点，成为2713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6点，成为3269点。南韩今天中央选举日，上海跟深圳股市11长假暂停交易。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5点，来到10863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90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是以30.658兑一美元，台币升值一分。日元以113.80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589美元。今天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路上强风特报，东北风影响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基隆、马祖沿海工矿地区，还有临近海域，容易吹起8到10级的强阵风。北部地区今天24到27度，中部跟东部地区26到30度，南部以及澎湖地区27到29度。东北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西半部日夜温差大。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起身去哭泣。如果已经开始走，就不要动荡希望，先享受沿途风景，记得为他许个愿望。 说走就走，有梦就梦， It's time to go， 我想大声说、千千万万年空， Tell me what you wish for， 一起跟着点头。 跟着点点头，3:11，现在 Life 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在现场的这两位年轻的孩子， 他们看起来比他们实际的年龄更小，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超年轻的。 你刚在两点的时候跟我讲不是这个样子，你刚两点说这两个看起来很坏哦， 因为他们照片的时候就是那个现场灯光比较暗、然后背景又黑黑的、然后他们也穿的比较黑一点，他们说、凶哦，这两个笑脸、 很凶，对，很凶。 然后他们开始走进来，然后慢慢步入那个录音间，现在在我们对面，想说就是两个孩子啊， 就是两个孩子。因为昨天的时候我已经先看到你们了，然后也是一开始就是看你们的拍的那个封面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哇，这两个看起来是坏哦，凶哦， 态度哦， 对对对。可是昨天就打招呼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他们是有礼貌的好孩子，我们赶快欢迎 STF 舒天赋。 好，马克好，玛丽好， 马克好。 哎、你们认、 听起来就知道是孩子的，对，就是很害羞这样。你好， 没有，还是你们有很凶的一面，只是现在故意这样子啊，然后就出去。 刚才两个没有， 没有教训先， 没有啦。其实我还 蛮 矜持的， 蛮矜持的。我们是一个为人正道，我们就是友好青年，未来国家栋梁。 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就是 STF 舒天府，然后你们自己分别是。 好，大家好，我们是 STF 舒天府。对，然后我是 Eric Sean， 我是 EMI Seven。 酷哦，好，会叫 EMI Seven 是因为你特别喜欢这个和弦吗？ 对，我们一开始在做音乐的时候，其实。拿起吉他来刷，我有从头就是刷这个和弦，所以 一个和弦打到底， 不是，就是它是个开头。对，我是由 E m i 去跑了一个大调和弦、跑了一个就组合这样。对，然后因为 E m i 其实本身是个比较暗的和弦，对，所以我加了一个七度，让它听起来比较亮一点。 哦， 对， 好， 所以你有亮起来吗？你这边还蛮暗的。好，有亮起来有， 所以你就决定自己要叫 E m i Seven。 对。 这也是很最近的事情，对不对？ 很最近，我之前的名字不是这个，就是对啊，就是改一下嘛。 好，那这一次的那个 STF 舒天府呢，就是会有机会让大家听到他的音乐，其实是因为他们参加了一个电信公司在每年夏天的时候都会举办的一个创作奖，然后这个创作奖呢，就是欢迎很多就所有的人，不管你是这家电信还是不是这家电信用户， 所有的百姓们， 你都可以参加。然后如果呢你会音乐的话，你就参加音乐组啊，然后还有铃声创作组啊，然后如果你会拍电影的话，你就参加那种微电影组啊，或是手机影像组啊，如果你什么都不会跟我一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参加那种简讯组。 就是简讯是最 CP 值赚最高的 ，CP 值最高的。然后我每年都有投啊，从来没有入选过这样子。而且他们的奖金非常的高。那今年STF 舒天府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了，对不对？ 你说这个企划吗？ 对啊，这个、 我们是第一次 参加、你们是第一次参加，我怎么听说以前你们就已经有入围过？还是其他的奖项， 是其他 的，对，其他的奖项、 的 比赛。 那这一次呢，就第一次参加 MyPhone 的行动创作奖，然后就拿了什么名次？ 我们原本是拿佳作了，对，可是他是从就是所有的入选 十几组去选， 去评选，对。 所以拿了佳作，那为什么第一名没有跟就是没有发片，然后你们可以发片 ？Why？ 说真的，我也 对啊，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每个人的命不一样就对了。 对，我可以，我没有这样讲，就是刚好、 就是、他们应该有评估，就是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对，然后刚好我们有符合到他们的资格 哦， 对， 就是。很刚好，对对对，其他还 是我 强， 还是我们应该要就是邀请那个唱片 对面的过来 唱片宣传的时候，为什么选到了 STF 呢？这样子， 我觉得讲下去我没有受不了， 我怕 hold 不住的。 欸，从昨天你们开记者会，然后到今天，就短短的在台北留两天，然后。这一切对你来说应该也是新体验吧，对不对？ 我觉得蛮不真实的， 蛮新的。对， 一个晚上过后，突然间就朋友们大家都在说：“哎、欸，电视上看到你，报纸也看到你。”这样，对，我觉得蛮新鲜的。 那这一次呢，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因为今天你们也只有一首歌嘛，对不对？ 对， 来介绍一下这首歌的背后，然后怎么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歌曲来？ 我们这首歌叫做 Time to Go， 说走就走，然后也配合了电信的企划，是关于20岁追梦的一个 心路历程。 对对对对， 因为20岁差不多，从20到22差不多这个年纪就是大学准备毕业，然后你可能还有梦，可是你却要扛你的生活的经济来源的压力，对不对？更何况有些人搞不好已经结婚了，对。 你们的同学已经有人结婚了吗？ 有， 什么？真 的有，对， 就奉子成婚那一种， 对，奉子，对，就是一个生命中一个小火花，对， 他们往人生的下个阶段走， 对，比较快。总而言之，就是对，就是比较矛盾的年纪，我不知道应该要去维持着梦想，还是要先做一点工作来抗自己的经济来源。甚至有些人没有像我们这么幸福，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我们顾好我们自己就好，我们家里还来源，他们还算 OK， 经济来源还 OK。因为有些我们这个年纪出来就要扛家里的经济。对对对，所以我们比较幸运，可以两边一起兼顾这样做。对 对， 所以那个时候写了这首歌，这样，然后呢，也是要说我们还有梦想。 对。 我们要追梦， 对，应该算是说也 不妥协， 也可以鼓，也算是鼓励身边有想要追梦的朋友们，可以努力，对，不只是音乐的部分，也可以是尝试着朝自己的梦想去努力，这样子。 那你们的梦是什么？ 就是可以真的可以用音乐来赚钱， 对， 可以养活自己， 对，用音乐来养活自己的部分， 甚至是父母， 对对。 哦，所以就是想当音乐人，然后幕后幕前的都行。你们一开始有想要走幕前吗？ 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想法，我们就只是想要出来站在台上唱歌。对，所以这方面我们并没有。 是我们是比较去幕前，因为一开始好像也还好，可是后来真的表演过后，真的还蛮享受台上的感觉。 我们喜欢在台上蹦蹦跳跳的感觉， 对，就挺过动，挺有活力的，对，挺有活力。 那你们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因为你们才做音乐没多久嘛，对不对？那个一开始的表演是在哪里表演，或者那个场子哪来的？ 通常都是由朋友介绍的校园场， 对， 然后就是唱一个有可能是社团成发的那种时间点，就是有时候像是艺人暖场，帮艺人暖场前面的表演，对。 那个时候不是台下大家全部都不认识你们吗？ 对对对， 对，没有错。 那个时候你们应该还不叫舒天福吧？ 就是、我们其实只要出来唱歌就已经 是 这个名 字， 你们已经先想好舒天福了再出来。然后我想先知道，就当大家台下就是大家都不认识你们的时候，然后上去唱歌，不会感觉到有点就是 这个社会的现实吗？ 或是就是觉得压力，会觉得就是害怕或者害羞啊？ 会，其实可是观众他们其实蛮吃气氛的，你只要一上去就把气氛带起来，他们 就 会一直尖叫。 是哦， 那你们带气氛的 people 是什么？ 其实就是不要怕，真的不要怕。 对， 不要就是用，就是把自己的 硬 起来。对对对，不要觉得说我应该就大家好吗？对对对， 所以动作很大，分贝比较大，然后手举起来，然后眼神锁定台下的。 对对对，会这样。 对，其实一开始出来气势有，他们就会比较认同你们，就是他们是要来唱歌，也不是不知道他们要来干嘛这样子。对， 所以我们访问应该重新开始一次啊，就是。应该要让你们一开始就有那个，就那种 直接吼出来。 你说我们是台下的， 现在听众全部我们都是台下人。然后一开始我们要介绍，就是今天要欢迎 STF 舒天福。 嗨，大家好。 你看你们今天一开始就这样子，你们一开始有够斯文的。 还是你们要面对真的是有人群的时候，你们那个肾上腺素才会发酵，就在一个小小录音间没有办法让你们施展你们的拳脚，这样 是也是可能人多会比较那个 人来疯， 对，比较会就有点人来疯。 那一开始你们的表演形态是怎么样的？就比如说你们的歌全部是做好的，然后你们表演就是放 program 或是卡拉，然后唱歌这样子。 对对对。 那现在你们有几首歌？你们每次去唱的时候？ 每次去唱的时候，看他们怎么排行程，大部分是二到三首。 嗯，二到三首。 对，然后我们自己的创作的话，应该是目前累积二十几首。 哦， 对， 嗯，那你们的两到三首 quota 都是唱自己的歌吗？还是会唱别人的歌？ 我们都是做原创， 哦， 都是唱自己的歌， 没有要跟他们妥协的意思。 嗯，那这二三在这二三十首歌里面，大部分就是现在我们有办法听得到的吗？比如说在哪个平台或什么可以听到的吗？ 有那个 YouTube 还有 Street Voice 都可以听得到 哦。 对 对，只要搜寻舒天福都听得到。就 是、好，我们要讲一下舒天福。 大家应该一直听一直听，想说到底这个字要怎么写啊？ 对，有没有常常人帮把你们念成舒天福？ 有很多， 非常非常 对啊。 对， 好，你们自己来讲一下舒天福这个团名是怎么来的。 舒天福原本它是我们的一个口头禅，舒服是一个口头禅，就有点 对对，也、欸、那个是比较震惊的， 他撞到那个痛了， 对对对，有一点比较震惊， 舒服， 对，就是 对， 比如说打球玩游戏投球投进，我就是一个 舒服 翻白眼，就是 舒 服，然后那个 对， 后来就有人不知道就是很。还蛮闹，他又说，他不就不是说舒服，但是舒天福那种感觉， 哦、加了一个天，就是 对，就 非常 爽那种感觉。 所以你们那一群，你们自己开始玩起来的， 对，就是这个梗是这样玩起来的，对。 那后来你怎么选那个这个舒，然后那个福？ 啊、 因为现在舒天福的舒天福已经不是就是我们说哦好舒服的那个舒服，对。 就是没有，我只是觉得 纯粹只是让它看起来比较文雅 一点，不然感觉很你就打舒服跟豪爽是没两样意思， 对，差不多意思。 对，好，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听到他们的团名，你就会知道他们真的就是 年轻人。 对，我忍住了没有讲屁孩两个字。 哎、欸，其实我有合理的解释，如果要说把这个字改成那个的话， 哦， 抒情的歌从天上吹拂而来， 哇， 真的可以。应该可以，应该可以， 非常的假， 怎么办？怎么办？ 所以其实就是现在的就是年轻人们，像傻眼不讲傻眼，要讲 傻 爆 眼， 是一样的道理。然后舒服，哎、 我没有跟到这一块， 你们没有跟到这一块， 傻爆，难道是 你们不知道傻爆眼？ 北傻爆眼， 南舒天福。 啊，如果是这样，我也很希望， 对，我很希望是这样， 对 啊， 对啊。 好，所以就是把原本的一个形容词里面，中间再加上一个，就是好像很高大上的。更强的形容词，所以舒服变舒天福。好，那舒天福呢？你们现在这二三十首的创作里面，就是除了刚刚听到这个比较偏就是饶舌的，那还有哪些类型？真的有抒情歌吗？ 我们主要还是都以饶舌为主、嗯，就算是抒情歌，我们还是以、就是、 抒情饶舌。 对对，我们因为我们本身是做 hip hop 音乐的，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以饶舌为主，嗯、然后再适当的穿插一些旋律的副歌或者是主歌，对，去把它做一个融合。 嗯嗯嗯嗯，好，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听听，就是除了今天刚刚听到的这首，也是这首歌曲说走就走，有梦就梦之外呢，你也可以就是在他们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可以在 Street Voice 上面，然后听到舒天福 STF 的歌曲。好，那接着下来呢，就是今天最后让大家就是再好好的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有梦就梦说走就走这一首歌曲吧。 OK， 那这是我们这一次合作的这首单曲，叫做《Time to Go》，说走就走。 嗯， 主要的那个是在主要的是在写说，关于我们现在准备要毕业或即将要接家业的年轻人，让他们听听看，就是 总而言之就是对，就是出社会刚出社会，或者是想要就是要扛经济，就是这个矛盾的心情呢，就是在写这个心路历程这样。 嗯，对。哎 ，Ari Shawn， 你感觉起来就是比较松，为什么说的那个 talking 还是要丢给 E-My7 讲？ 没有，我觉得、就是、 没有，我们互相啦， 互相 啦， 对， 还是 Ari Shawn 比较会出彩，所以就是唱片宣传说 你少讲一点， 还是 E-My7 讲？ 其实并没有，我们看今天谁想讲话，我们就谁讲话。 对对对， 對好。那平常那个唱歌，你们怎么样分？说这一段谁唱，那一段谁唱？ 看看心情、啊， 看心情。 他如果今天觉得说这个我就是要，我觉得这边我就是可以发挥，他就拿走，然后我就去唱别的。或者是今天我就说，哎、欸，我想要这个，他也不会。 对、啊， 我们会讨论、 就是， 对， 因为就是编，我那时候编的时候，不管他要哪一段就都可以，然后他要什么我再加进去，就是这样哎、欸。 因为曲是自己编的话，其实自由度非常大。 对 对 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最后就来再听一次这一首《Time to Go》，说走就走。最后呢，要告诉一下大家，你们的粉丝专页成立了嘛？对不对？要去哪里找你们啊？还有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消息？还有就是刚刚就是宣传离开录音室前，偷偷跟你们讲，一定要讲的是什么？ 好，我 三件事，三件事。第一件事，你们粉丝专页；第二件事情，未来有什么活动可以去哪里找你们；第三件事是宣传交代的事情。 OK，、 好，那我们你在 FB 在 IG。在 YouTube、在 Street Voice 上面打 STF 苏天福，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相关资料及音乐。 嗯， 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听。那 在十月二十号，我们有一个在日月潭由台湾大哥大主办的活动，叫做花火音乐节。 嗯， 对，我们也会在那边表演，希望有空来的朋友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参加这场派对， 一起 surf， 对， 一起苏天福， 对， 一起福， 对。那第三个我真的忘了， 是不是第三个？ 第三个是不是就是第二个？ 哦， 他说他 对第三个就是第二个 爱是什么？ 爱心 第 爱心 哦，请那我们最后再讲一次，这是我们这一次的单曲叫做《Time to Go》，说走就走，请大家一定要去帮我们支持 一 下，一 定要帮我们支持。然后如果、 爱心是支持的意思， 对、 对， 如果点阅有破百万，那你们就可以帮我们送上小巨蛋，对， 对 真假的 对， 破百万你们就可以去。破百万，你们就可以小巨蛋。 对，观看次数破百万。 对，观看次数的话 ，YouTube 哦，是 YouTube 哦，不要点其他的。欸、 YouTube 是不是算 IP 的、啊？ 是吗？ 我不知道哎、欸，不然凭你们两个人力量，应该可以想个办法。 你说开始，譬如说像挖矿机器人找一堆挖矿机， 然后狂 点这样子。 哎、欸，像小巨蛋哎、欸，当然是想尽办法都要弄上去啊。 对，希望各位大哥大姐、老板、干爹们， 求求你， 对，帮我们按。观看一下， 按个 赞， 对， 让我们有机会在小巨蛋上面表演给你们看。 好人会有好报，你们要记住这句话，真的。 因为点 YouTube 又不花钱，对不对？ 你就只是现在随手点一下。 对啊，你随手点一下，哇，你就可以送孩子们去小巨蛋，哇。好， 没空点一下也没差，反正不要听也没关系。没有没有。 好的，今天呢，谢谢 Eric Shang， 今天 谢 谢 EMI Seven， 谢谢马克，谢 谢 玛丽， 谢 谢 马克，谢 谢 玛丽，谢谢。 是城市最伟大的建筑，人文的建筑一定要有绿。久违了，永和仁爱特区、仁爱公园、三辉双子星，人生是不断上升的视野。公园胜景，世界在我。55坪至95坪，三辉双子星，02-8969-8888。 为什么皇上只颁了章？ 娘娘息怒啊，那张神卡可是无人能比啊。 是哪一张啊？ 是台新信用卡，出国海外消费满2万元，现金回馈2.5%，无上限，免登录。 我也要刷台新，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至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不错不错， 真的不错。我是夏云芬， 我是 EasyFit 执行长张慧英。EasyFit 抗菌除臭袜，国家认证，名人保证， 业界 number one 的好袜，价格公道，买到算你赚到哦。全家人的幸福好袜。请假被操卡修啦 ！EasyFit 棉袜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全省 Seven Eleven、家乐福、爱买各大通路贩售中。 渴望被你选择，但换中学你的人。 天籁美声唯一开唱，陈洁仪《A Time for Everything》2018新专辑亚洲发布音乐会，10月7号三创5楼 Clapper Studio。 索票详情请上陈洁仪 FB 官方粉丝团。 当流行穿越古典，他用音乐向每个时代致敬。张信哲歌时代二黑胶经典盘9月28限定发行。 我是卓一峰， 最亲爱的萤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担心，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但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很有失去，至少可以陪着你。 让你输天赋的电台，让你输天赋的节目， 好想要发明一些更多类似这样的， 你说词汇吗？ 还能有什么样的发想呢？ 你说譬如说原本傻眼变傻 爆 眼，那你要先找到两个字的形容词， 你说比较快乐 哦，对，快大乐。 好 pure 的一个说法，你今天快乐吗？ 我快大乐。 天灰灰的就快下雨了，现在几点钟？心凉凉的几乎要哭了，勇气够不够？或许世界少了一个我，日子还是要过，躲在角落躲不开，然后放了多久的生日蛋糕，只能吃半口，没了胃口，体重没变瘦，自私的冲动，我一个人唱着孤单的歌，没人听得懂，什么不同，只是偶尔享受自我，偶尔想太多，幻想宇宙只为我转动，漂流在微醺的星球和昨日邂逅，吃宵夜借口，失眠夜的萤火我都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孟耿如，这首歌叫做《只是想太多》。3:40，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为你送上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的一首想太多的歌，就叫做《想太多》。现在呢，有很多人在教你如何搭讪别人，如何把妹， 男吧？ 对，搭讪。把妹其实就是在你说开口第一句话之前，就是会 很重要， 想太多， 所以应该是直觉式的去搭讪， 就是会，就算是直觉式的搭讪，就是人会自我批判啊，就是你在要讲第一句话之前，你会想说这句话好吗？我这样他会不理我，他是会拒绝我，我讲这个，其他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等等的，你懂的，是吧？话说想要练习搭讪人的都可以很努力的在街上遇到吴一妹女士， 所以她刚刚真的差点就是在空中骂脏话，你不要挖坑给我跳。 她自诩为一位很好的 练习者，我已经改了， 哦，你改了，哦， 这有写在未来的新书里面，不要讲。 已经想好如果下雨要说些什么，可是遇见了你之后不敢跟你说，是我太在乎完美，不想知道结果，我没有没有用。爱情像是一扇永远开不了的门，孤单的我在门前是如此的寂寞，谁给我一把钥匙，也许是我白问。想太多，想太多，谁给我一把钥匙，也许是我白问。想太多，想太多，已经想好如果下雨要说些什么，可是遇见了你之后不敢跟你说，是我太在乎完美，不想知道结果，我没有没有用。爱情像是一扇永情人，谁给我一把钥匙，也许是我白问。想太多，想太多， 暗恋一个人，只希望他快乐，只要对方一笑，那一切就好。像一瓶失去气泡的温可乐，想如何甜美对方的心，却只剩自身的糖分。林采欣，可乐，献给在暗恋里辗转煎熬的每个你。 是对你专属人生，我会认真扮演着好朋友角色，做最贴心那一个，然后知足常乐，走你走的路，听你爱听的歌，赌上一切，做你最佳的聆听者。孤单是我陪着，开心是不必记得，有人在不远处等着。想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就算没了冰霜气泡，还想着为你解渴。我不奢求什么拥抱亲吻资格，在你身边就够了，让我牺牲都值得。也梦过为你披上一身纯白色，我想那会是最幸福的时刻。 疗伤系创作才女林采欣，守夜人专辑推荐单曲《可乐》，只为安抚每个炙热的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方寸之间，华丽过弯；转瞬之间，自在切换。Lexus ES 300H 全新 Hybrid 动力科技，搭载 GAK 高刚性底盘，快易驰骋，每公升20公里超低油耗，智慧驾乘，理性感性完美平衡。Lexus ES 300H 189万起，全新上市。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我叫阿啾，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益生菌临床研究计划主持人林文馨教授。 CMU995 益生菌是国内唯一荣获国家创新研究奖及多国发明专利，临床研究证实能吸附人体的 CMU995 才能保护全家人的健康。 领航生技独家全新改版再升级，索取试用包0800-678-995 0800-678-995。 不能复制，不要假装。 我只想活出自己的模样，就算被当怪物驱赶。 炎亚纶忠于自我的心灵乐章，亲爱的怪物 EP， 9月28，怪物现身，华研音乐。 茫茫人海里游， 辛苦了，一直那么用力生活的我们，今后一起努力，持续打人中。读广州台北小巨蛋11周年演唱会，10月8日天艺售票网全面起售。听 Ear Music。 我是织田纪香，是专业经理人与行销讲师，也是一位 YouTuber。 你可能看过我的文章或影片，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纪香与你有约，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内容，一定要收听哦。 我们是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你会回来对自己说，你会回来放慢没锁，你会我从没逃开，我跪在这，别让我醒过来。 Hey, come on, say my name, baby boy, I wanna say we can write our story. Hey, do you know I love you so muchI'm waiting, waiting for you come back to me. Waiting for you say you love me. Nothing,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Hey, baby, I miss you. 情人晚餐，烟火浪漫。Oh, 美丽的告白，你长得好自然。Oh, oh, 自从遇见我就每天每夜想着你，爱上了你是我这一辈子的决定。Baby, 给我爱。 熟悉 看着电视后就一直来，就让自己跟着男女主角哭出了，谁来让我爱你会回来，对自己说你会回来，放慢没锁，你坏我从没逃开，我乖在家等打开，你会回来， 你会回来。来自于李密，你知道李密首张个人专辑的名称是什么吗？如果你知道的话，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简讯编写 UFO， 再加上李密首张个人专辑的名称，再加上你的名字，传送到55123，下周将有机会可以抽到李密桌游店老板娘所提供的雪球保卫战桌游一份哦。 我们又过了一天。 Yes， 雪球保卫战啊，是雪球 ，snow 下雪的雪。不是白血球那个血 球， 对，雪球，雪球。哎，我刚刚提醒大家，传简讯一次要10块钱了吗？ 大家应该心知肚明。 Yes， 55123，你知道李密的首张个人专辑名称吗？ 你会回来，对自己说。 你误会了什么吗？ 他说房门没锁，哎， 所以呢？ 他说他会跪着家里等等我回来。 应该没有说他会跪着等你，但你会让他醒过来。 哇哦，3:52，希望每天呢，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4点钟的2个小时，马克玛丽都可以让你醒过来。也希望大家呢，每天都会继续的回来，回到飞碟联播网。待会下午4点钟呢，有桃子姐的桃子晚报。今天是 live 现场，应该是吧？ 不确定的事我就不说了。 好，好，那待会呢，确定的是有桃子姐的桃子晚报。 是的。 我要跟大家说一声，你很棒，再见，拜拜。 空着，只想帮你 order， 来点一杯你的 flavor， 好让我坐在你的对侧，我只注意到你而已，还没有什么对策，这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再给我多一点的 Hennessy， I'm not a player， I just question line， I'm not a player， just follow my lead， don't wanna be a player，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快跳上我的车，跨过那些小河， I'm not a player， I just question line。跳上我的车，跨过那些小河， 不想、yeah. 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回去他那还是来我家，让你醉的不是这杯吗？ No. 如此明显我们都没下，我跟你的他那的 same level， 割掉刀他被我满血给 KO， 算了吧，别让这烦人给左右，就跟着我的 vocal 不认气 Bow down, bow down， 像鸳鸯大道，注定不能低调。My bitches and bad and bougie， 致命的让乐观呼吸。 Girl I'm balling， but I play no more。 沉迷你就像我悬崖里跳，遇到你怎么吃都是毒药。 I just question line， I'm not a player。